各位， 上次嗰种尘土飞扬，我突然间来临，成蒙蒙尘土世界，两眼已经见唔到人同物。疯狂飞车过后咧，忽然又见有更加可怕嘅大事来临。天空突然间传嚟飞机声响，嗡、哦，可怕嘅声音同飞机立即到达。天上嘅一架飞机，而家狼个华兽只狗啊，唔止扫射住密集嘅机关枪，急住杀人，仲全力盘命，急急向下直接俯冲。原来飞机要直接追击消灭三辆大军车啊！天上嘅飞机早就瞄准住，向地面急急开重火，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，呜！疯狂嘅飞机快过地上疯狂嘅汽车好多，睇罢就快追上军车。超过军车嗰阵时，飞机一直唔停咁打出重炮，重手之后再放出十几只炸弹，呜！在空中变成一长串弧形，再画成大包围圈，先至落地。嘣嘣嘣！可怜的两部重型大军车被炸到粉碎。咁天翻地覆之下，而家远处另一架军车咧，虽然在飞机重炮加炸弹不断追打之下，仲奇迹般咁未打中要害噃。唯一剩低嘅军车依然可以搏命向前，飞快咁向山里边嘅公路做垂死挣扎。不过疯狂逃走嘅军车，毕竟斗唔过天上嘅飞机，最终都走唔甩。在一轮空中优势飞机嘅炸弹爆破之下，同前面两车一样，车毁人亡。地面上又成咗一片大火海，冚冚声烧咗一轮之后，从此地上乜嘢都冇。咁地下已经冇咗任何军车同人，两架飞机狮子牙屎屎咁打住德胜股返航喎。唉，咁真係城楼失火就殃及池鱼。今日事发突然太可怕，呢一带所有人都冇法子逃生。咁多嘅大炸弹大枪炮强力轰击之下，威力实在太大呀。头先大片宁静人来人往的地区，而家一下变成了火海无人区。可怜的卖布人、睇布人、赶路肚饿急住要食嘢的来往人，以及这个地区的房屋人群等等，而家一啲都冇得剩。巨大爆炸火海吞噬之后变成焦土一片。如此的快速战争，大概是为了尽快消灭少量敌人，不顾一切要落手先，令到多民众流亡以及报纸佬在内一下即时消失。有人哀叹，那班航空军能够在天上飞，有重武器的优势，看来任何时候双方同样是军人，地面军人就是敌不过飞在高高在上的军人。天上的军人在甚短时间内的轰炸扫射之后，现在乜嘢人乜嘢事物都已经毁灭，本来那三部装甲大铁牛战斗军车从来都是所向无敌，现在一下就被天上飞的军人灭了。之后航空军人向下再三看清楚，证实已经彻底消灭地面一切，自己丝毫无损。飞机在天空再来一个旋转，成了耀武扬威的驾驶样，才要满意返航。唉，同样是军人，天上地下真是雷公打更是争天共地咯。不过而家呢又见怪事出现喎。飞机走咗未到半个时辰，离火海冇几远大山坑底下，好奇怪咁有两个人，佢哋確实未被巨大炸弹消灭，附近无情大火烧到冚冚声嗰阵，佢哋一直匿埋喺有水嘅地方唔喐。又有边个会相信佢哋系军车里边嘅同车人呢？原来当天上火力追杀一开始，佢哋两个人同样遭遇飞机追杀。车里边嘅呢两个军人，佢知道冇办法抵抗，喺生死关头情急自生，为咗避免被消灭，有真本事嘅呢两个人呢，立即本能当机立断，冒住九死一生嘅机会而使出飞身跳车嘅技能。他们落地那时候变成双手揽头，不快不慢，转凳落到山脚下面有水坑安全的地方， 伸出泥土颜色的军人变成泥石流咁样滚动，佢哋好幸运咁逃离枪林弹雨而冇人发现。两个未死嘅人而家要活动啦，佢哋虽然惊魂未定，而家仲系企咗起身，出于职业本能，佢哋忽然机器咁再伏低，四面又认真咁再观望一次，见到四围都系炸死嘅同伙军人之外，就再都见唔到其他嘢。无情炮火令到嗰啲尸体四肢不全，三部自己人嘅军车咧已经炸烂散落多处，又清楚咁睇见炸到嗰啲战友咧支离破碎，有手脚分离，有人头滚动同破烂嘅尸体。再睇真嗰阵，又见到有一棵挡眼烧窿嘅树，树叉度咧挂住一块血淋淋嘅尸肉，系啱先炸弹片削去嘅军人半副烂面皮同埋成只耳仔。恐怖嘅烂面皮同完好嘅耳仔俾风吹住摆下摆下，未死嘅呢两个军人面对如此惨情，虽然冇出声，不过眼都湿晒，好快就流出咗眼泪。他们两个没出声，其中一个身材高大面阔阔的对着另一位身材一般的军人就细细声说，陈老长，不要太过伤心，照我看再过一两个时辰，敌人的陆军搜索部队就会到达这个现场，我们死不去，我们几大都不死得，事因我哋仲有重大任务在身，要快啲走出敌人嘅封锁地，我哋走入密林度藏身先啦。从而家起，每移动一步都要消除足迹脚印，快啲走啦，快啲走啦！嗱，呢两位死里逃生、智勇相全嘅军人就唔再出声啦，从此不知去向。咁再讲飞机走咗之后，呢阵时天空同大地咧变得死一样的寂静，一啲活动的气息都冇。军队上层人士咧，佢哋最明白呢度表面上乜嘢动静都冇，其实啊呢、这个时候乜嘢动静都有啊！而家嘅天空上下咧，早就有人认真咁做住天地不知，只有甚少人知。一班专做特别工作嘅情报人士咧，已经戴住通讯用嘅耳机罩。呢啲人啊，往往会匿埋两只眼去做最阴暗嘅大事，天大之事，用两只手指上下活动就能够达到暗去阴来。用呢种手段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决战沙场，无人区域嘅天空，无线电波一直唔停咁来往响住，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。忽长忽短，在极远的秘密地方，现在有人在接，又有人在拍发送出很多电报，又有人从中故意发出一些乱音符号，实行捣乱。天空上下有人偷听，有人监听，因为战争军事情报忙个不停。电报电传是要帮助军队务必要制敌方快死，死得彻底，要令未死的敌人心里面害怕，害怕之后会产生动摇，有望迫使对方大批人马投降，不战而胜。好多滴滴滴滴的声响之后，有人就急急翻译出一大堆普通人冇办法明白的声音符号，又有人将声音变成正式秘密文件。而家就有一份急电传是这样讲的，敬禀国防军总司令，我东方军十多万兵员受困多月，未能大战突围转移，本地区指挥十多万人马的军事首长有患病，昨日我军某部奉命派出的团长及助手等人火速前往战区报道，使用三架伪装成敌人的重型军车组成敢死队，要决心冲破敌封锁区，突围眼见快成功之时，最后不幸被敌人识破，我军三辆伪装车及所有人在内，于今日辰时之后全部被敌人空军炸弹、机关枪炮弹及汽油弹毁灭，当地民众死亡太多，数目不详，报告完毕，东方军第六情报站仅情敬礼。上级总司令部收到无线电 获知不利军事情报之后，会作何处置呢？就暂且唔提住。咁啊，翻转头再讲嗰个飞机轰炸嘅地方，当日真系俾嗰个死里逃生嘅军人讲到应晒噃。嗰片啱啱熄灭嘅火海，轰炸机走咗先至半个时辰，即时有50多个陆军地面搜索军人出现啦。喺指挥官带领之下，地面嘅军人全面认真检查长达几个时辰，日日记录又影相，写低咗几大篇文字。几经搜索，军人指挥官证实冇生还者。佢皱住眉头，对住众军人就讲啦：死亡太过彻底，得唔到敌方活人半句口供，真系可惜。眼露空光、身材不直嘅队长指挥官失望之余，着住两只牛皮大军靴喺度唔停威武咁来回走动，突然一声叫喊，又一声命令，要全部搜索军人从头开始认真再扩大范围搜查寻找。嗰50多个特种军人即刻执行命令，个个再出死力，好似挖地三尺咁去寻找，一直坚持到天黑，就快伸手不见五指嗰阵时，照旧未揾到半个活人。无奈嘅指挥官咁先落命令集合全体人马，一一点名之后上汽车慢慢离开。咁嗰两日离呢个火墟好远，有一个小镇，今日啱好系趁墟交换买卖农贸物品同各种农具小交易嘅日子。有一个人逢喜事精神爽嘅中年农夫，对住几个熟人就笑笑口讲啦：哎呀，真系阿奇生阿奇啦！琴日我屋企俾贼人偷走咗2套好旧嘅衫裤同2双旧鞋，啊！嗰啲贼人啊留低咗钱，怪就怪在留低嘅钱啊，仲多过我买翻10套新衫裤嘅钱啊！唉，琴日我突然间赚咗大钱，你哋话奇唔奇啊？嗱，呢个人嘅一番真实说话，引到在场所有人就咔咔声笑。事后人人都话佢啊，直头啊发浅寒啊，日头发梦，胡说八道喺度骗人，白痴嚟嘅，天下间边有咁笋嘅嘢嘅，几大都唔信。嗱，咁啊呢件事呢，暂且放低，翻转头再讲嗰两位大难不死嘅特别军人。他们一直匿埋喺极其树密山深嘅丛林里边，经过再三商议，一个军人讲：必须尽快越过有敌人重兵把守嘅国境线。而家身材高大、面阔阔嘅军人主张日头越境，不过必须改换民众服装。点样先搞到民众服装呢？密林中另一位身材一般嘅参谋长又做手势，佢深沉咁话：团长啊，办法有一个，要唔暴露身份，又唔想杀人去抢夺衣物，我哋做硬小偷无疑噶啦。咁啊，讲完，两人面上啊现出苦笑嘅样。咁经过观察，终于就选择咗一间农屋。佢哋即刻使出投石问路之法，三次敲响瓦杯顶，嗰间屋咧照旧系毫无反应。守候良久，未见有人出门探望个究竟，而家确信居屋无人。团长喺外边睇水，参谋长就潜入屋里边，正喺度行动。团长就急急讲啦：喂，咪住，我身上仲有银两，而家放住佢，未见有用啊！你偷窃得手之后，记住放低啲银两，咁我哋就唔算系偷窃嘅贼人啦。参谋长接过银两就冇出到声。步步向前就入屋偷窃啦！两个人使出蛇行鼠伏嘅本事，果然神不知鬼不觉就攞到嘢啦。事后两个军人都话：原来做贼嘅生涯并非容易啊！两套农民旧衣服同鞋，非他莫属嘅嘢就到咗手啦。实行互相需要，已经达到互利目的。失去衣物嘅人呢，佢到处咁对人讲。原日日都有呢种发财嘅神偷入屋，两个逃命嘅军人，佢哋就庆幸好在得到紧要嘅物品， 於是就急急換個衣服，成咗兩位民眾奸夫嘅模樣，行出咗森林，喺山野之地。佢哋睇地圖識路，認定方向成，即日偷越國境。而家向住好遠，四圍都唔見有人蹤跡嘅山崗，馬不停蹄，直穿無數山林之後，等於到達最危險嘅時刻，亦就係話已經身處國境分界嘅地方。忽然聽見兩眼向前望嘅團長緊張細聲自言自語啦：哎呀，走嘅！呢個地方居然都有哨兵把守住，唉，我哋估錯曬添，唉，哨兵佢已經發現咗我哋啦。心知不妙嘅冒險人明白事到如今，靈感告戒佢哋：兩軍相遇就勇者勝，要敢於盤死。危急之人就突然心生一計啦，話變就變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